接下来呢，要花一点时间呢， Actually, let's save these. Let's. I want to. What I want to do next is I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questions are most effective in the records. Okay. And I want to get this intuition covered. Okay. Okay. Before lunch,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collect your questions in the basket. 我们这个大家呢，就是在课堂上啊，包括课间你们没有来得及问的问题呢，就写在纸条上，然后拿到这个。 And we will have more tim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nd address your concerns this afternoon. 我们今天下午呢会有一些专门的时间来解答同学们的疑问。 The more we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Akashic record, the easier it is to determine what will be our most productive questions. 那我们随着我们对阿卡西记录的认识和体验逐步的加深，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是最能够帮助我们在阿卡西记录得到答案或者指引。 So recognizing that it is a spiritual resource and not a psychic avenue makes a very big difference in the kinds of questions that we bring to the records. 那阿卡西记录它不是一个通灵的工具，它是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灵性的觉知，还有我们帮助我们的灵性的成长。在使用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习什么样的问题是最有效的。 Because it is not psychic, we don't use it as an oracle for divination. 所以，因为它不是一个通灵的工具，我们就不会用阿卡西记录来算命或者来做对未来做一些预测。 Okay, or and not for fortune telling. 我们不需要用阿卡西记录来做这件事情。 It is really not good for that at all. 你要用阿卡西记录做这些事情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 Because the idea is not that the records tell us exactly what to do or who to be. 因为阿卡西记录呢，我们使用阿卡西记录的目的，不是要阿卡西记录告诉我们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 Actually, it's an opportunity to partner with our spiritual resource.To explore what's best for us. 我们运用阿卡西记录的目的是让我们连接到阿卡西记录，不断的去探索和发现什么是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性的成长的。 And what I really mean by that is what can we do?How can we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our lives right now so that we are in conscious alignment with the divine will? 我们可以提出各种的问题，帮助我们去发现如何让我们的生活不断的去与我们内在的神圣的指引完全一致。换句话说，让我们不断的调整自己。能够跟随这样一个神圣的指引。 Okay. So in the records, it is not helpful to ask yes/no questions.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你去问一个是还是不是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有效的提问。 It is also not helpful to ask questions that start with should.Asking them to tell us what we should do. 如果你想要问阿卡西记录我应该怎么做，这也不是一个有效的提问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跟大家讲如何去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找到最有效的 问问题的方式，就是首先呢，你不要问那个是或者不是，然后呢，你不要去问我应该做什么。 Okay, as adults, these are decisions we need to make. 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可以阿卡西记录允许我们去自己做决定。 In ancient times, we were like little children, and we needed our spiritual guides to tell us everything. 在以往的很多年前呢，我们人类的灵性的意识还没有到达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常常要借助某种所谓的灵性的权威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Mm-hmm. But this is the age of spiritual maturity. 但是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灵性的成熟的年代。 And the opportunity is to use our own instinct and human capabilities in partnership with spiritual guidance.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找到我们内在的神性的指引，在这个指引之下呢，我们去体验啊，去发现我们内在的那个神性的实质。我们不再是盲从任何人，而是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觉知，跟我们内在的神性实质完全的一致起来。 嗯、mm-hmm. ，And because Okay, because time as we know it does not exist in the record. Asking when is never helpful.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那个时间的存在方式不同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维度的空，这个时间的概念，在阿卡西记录里并不存在。所以你要是问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那这个不太管用。 Mm-hmm. We are actually dealing with eternity, and so the difference of a week or two, or a month or two, or even a year or two, doesn't mean very much in the records.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那个时间是永恒的，所以是。现在发生什么，明天发生什么，或者许多年以后才会发生什么，在阿卡西记录里面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时间的存在方式 是不一样的。 Mm-hmm. When is usually addressed in terms of sequence of events? 那与其我们去关注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如用阿卡西记录的视角去看一个事情要发生它的那个先后的顺序，就是那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要如何去创造出来那个过程，先要有什么，然后才能够创造显化什么。你们的关注可以在这个方面，而不是关注在某个时间点，因为任何的体验要去到那里，他之前要有一些其他的体验和事件发生。 Okay. A woman came to me and asked when she would meet her soulmate. Say soulmate that means her marriage partner that contact. 那有一位曾经有位女性的同学来找到我，他问我什么时候他能够找到他的灵魂伴侣，也就是他的婚姻伴侣吧。 Okay. She wanted a date and a time and a place. 他要我准确地告诉他什么时间，然后在什么地方这个人会出现。 But instead, the records suggested that she made peace with her ex-husband. 但是呢，阿卡西记录我们得到的指引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跟他的前夫去和好。 She did not want to do that, so it took a long time. 她根本就不想这么做，所以花了她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 Okay, so that's how time works in the records. 那所以呢，你去关在阿卡西记录里关注那个时间没有意义。阿卡西记录关注的是你想要去到，你真正想要去到那个体验，它如何能够被你去创造出来，那个过程是怎么。 It is very helpful to think in terms of being in the company of your most trusted friends and advisors.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你可以完全的让自己交托，让自己信任，就好像你在那里会得到很好的陪伴与守护，是一般最跟你最亲密的亲友，他们在那里陪伴着你。 To explore what factors are motivating you to take certain actions. 那你可以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去探索你需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去找到做那个事情的你需要的那个动力，那个勇气。 It is also very productive to examine problems that are very stubborn and to look at our part in them.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你可以带着一个让你觉得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去探索，那帮助请求阿卡西记录能够帮助你看到你在这个问题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你可以做些什么去转化这个问题。 And to discover and identify what changes we need to make and how we can make those changes. 这段卡西记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想要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要如何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改变，这都是可以去在阿卡西记录里去探索去发现的。 And while we certainly can gain insight into the behaviors of other people, we have no power over other people. What we look at is our own part i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那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去关注别人为什么去做某件事情，采取某个决定。我们要把那个关注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哪里，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又想要有什么改变。 Because the record is a space of infinite kindness and respect, it is emotionally very safe for us. 阿卡西记录呢，它的能量是一个爱的能量，慈悲的能量，还有尊重的能量。 And in the space of emotional safety, it is very, well, it's easier to let ourselves know the truth about our motivations. 在这样一个能量氛围当中呢，我们就更容易去发现有关我们生命的一些实相。 Whether they're from this lifetime or another lifetime doesn't really matter. 我们去看到那个每一个事件它背后的那个原因。 We always work in the present. 无论这个原因是源自于这一世或者是前世，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这今生的当下的那个体验，无论这个问题它是源自于哪里。但是最终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转化我们现今在这个当下的体验。 And when we work in the records, even our own records, we want to describe, right? We want to describe our difficulty, our dilemma, and then describe what it seems like the answers are.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我们可以先去描述一下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呢你跟请那些高龄们啊，请那些光之存有上师们还有亲人们可以给到你一些指引，帮助你从这个问题中穿越。 The questions we ask ar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 records do not impose or intrude on us ever. 那阿卡西记录永远也不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任何的答案或者指引强加在我们身上。 So the records will not wake you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o give you a message. 阿卡西记录不会在半夜的时候把你叫起来，然后给你讲一大通。 Okay, or while you're driving the car. No, that's delusional. 或者你正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阿卡西记录向你说话了，这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But the records always respond to a sincere request for help. 阿卡西记录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但是对那些敞开的人来讲呢，他们会给到一些你在这个当下最需要的一些帮助。 Okay, clear, alright. Thank you. So I want you to begin to think about some question you hav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some area of your life, about which you would like some guidance or guidance and direction. 我邀请你们去想一下，你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哪些面临的问题，你们想要获得帮助的，想要获得指引的。 Next, we will do an exercise so that you can have more clarity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intuition and the records. 当你找到这样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练习，帮助你们区分什么是直觉，什么是阿卡西记录。换句话说，你带这个问题去连接你的直觉看看，然后我们还要引领你们进入阿卡西记录，你们可以比较一下你们从直觉那里得来的答案跟阿卡西记录给你的答案有什么不同。 And you can also look at, you can consid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records. 那在这个练习当中呢，你们也有机会去判断一下这个就是想象跟阿卡西记录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Okay, so to do this exercise you will need a question that you hav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life. 那要做这个练习之前呢，你们首先要找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现在的生活当中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Okay, does everybody have a question? Yes. 你们都找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Yes. 都有这样的问题吧。 Okay. So first, what I would like you to do is to take a few minutes to bring this question to your intuition or your imagination and spend a few minutes doing that to see what kind of guidance you get from that resource. 如果你目前觉得没有什么，你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太难的问题，也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可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就是你很好奇的一个问题，也是可以的。那么，那接下来练习当中呢，我们首先呢，第一部分就是要让你们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你的直觉，连接你的直觉，然后看你的直觉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要我们再带领你们进入你们的阿卡西记录，看看阿卡西记录它给你什么样的答案。 Okay. So we'll do this for about the next 4 or 5 minutes. 那我们这个部分呢，会花上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啊。 So how to go? 这个练习怎么样？ 好。 Mostly good. Okay, great. Oh, you like it? Wonderful. Yeah. So. 看起来你们都很喜欢这个练习哈。 Okay, so, I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someone who has not yet shared with the group. 好，接下来我请你们当中还从来没有张口分享过的同学，如果你自由自愿的话，来分享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样的相同或者什么样的不同。 Okay. 好。 Okay, good. Come on up. Okay. So here's the thing. We want to know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Not all the details of the story. Okay. 你们在分享的时候啊，可以不必要讲述那个问题啊，不一定非要讲述啊。你最主要的是主要来分享你看到的直觉和阿卡伊记录之间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啊。如果你不愿意讲的问题，不用讲的啊。 Okay. 琳娜老师好，麦克老师好，大家好。我刚才体会到了直觉和阿卡西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我以前是直觉能力很强的人，然后刚才有第一大不同就是我发现直觉它会沿着我们既定的那个模式或者思路里面，但是阿卡西会给到一个扩张的全新的内容。 嗯 嗯， Wonderful. Wonderful. 嗯哼，嗯哼，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我问我未来事业的方向，这个也算不算一个大的困扰，但是我会在这个问题上会问到自己。然后我的问题是我未来的事业方向，因为我是讲师，是我是礼仪老师，那我未来事业方向是灵性的老师呢，还是礼仪老师呢，或者其他领域的方向？ But she's wondering, will I continue to be a teacher in this profession, or will I become a teacher in spirituality? Yeah, 这是我的问题。然后当我问灵性的时候，我就说，那你给我答案吧，到底是灵性还是礼仪还是其他？然后最后我就说，要不然数字吧，数字比较清楚，灵性就是一，礼仪就是二，然后其他就是三，就最后就显现数字是一，三也跳了一下，但是最终给到的是一。我说啊，未来我是个灵性老师，我还挺开心的。 这是阿卡西 记录。不是，就是直觉，对。 So after my intuition, and the answer as I will be a spirit. 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就进入阿卡西了嘛。结果我问阿卡西说，我未来是一个灵性的老师还是礼仪老师还是其他方面的那个内容，阿卡西直接回答，你事业的方向是爱。 The answer I got from Akashi is just remember this love, that's the direction of my career, that's where I'm going from my career. 然后我就问他，我就因为他完全区别我刚才的想象了嘛，然后就问他，那我该怎么办呢？他就说，你要去成为，去活出来，嗯，然后我问他具体怎么做，他说去活出来，然后彰显神性，你内在的那个神性，就是这样反复的说的。 然后我现在的体会就是，当我们问直觉的时候，它会沿着我们固有的那个模式，或者是它会直接的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问阿卡西的话，它就会直接给到你本质的东西，并且是无限的扩张，不局限于我们原来的思维，是完全打破我们固有的那个模式，走一条新的路，并且那个是真的是无限扩张的，所以我触动还是很大的。 Yes, exactly. Exactly. And so, just one more thing to say. So, yeah. Okay. Yeah. Okay. The last one is, when I was doing this yesterday, I felt a feeling of fear.就是他在不自觉间，就是你收到了，哦，我很安定，这一切都是可以被接纳的，就不再恐惧，就释放了好多恐惧，就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你。Also, from yesterday to until today, another experience I get from the Akashic Record is that this experience has such a powerful calming effect. It just takes away lots of fears automatically. I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but I felt I got into a feeling of deeper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I, from the deep inside, I realized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From yesterday to today, I had this feeling of another part. Yes, yes. But this is very exciting.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喜悦的分享。 So the first thing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Akashic atmosphere. 好，第一部分呢，就是你认为你发现到的这个直觉跟阿卡西记录之间的不同。 And how powerful it is to be in an energetic environment that is governed by fear not, judge not, resist not. 那你也体验到了阿卡西记录带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和体验，它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这跟阿卡西记录的三个永恒不变的特性是有关系的。那它是对我们有任何的评判，也没有任何的恐惧，也没有任何的抗拒的。那所以你在阿卡西记录进到这个阿卡西记录的固有的这个特质的体验当中，它自然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和转化，这就是你昨天到今天所感觉到的，它是自然的一个发生，你只需要多次的去连接去提阿卡西记录，这些就会越来越多的成为你每天的实际的生活体验。 嗯哼。And additionally, the guidance you got in your records about love, that really the purpose of your career is to be a transmitter for love in the world. 那你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得到的有关你的职业方向的那个答案是一个爱，这个真的是去到了那个本质，就是你要成为爱的使者。把你内心的那个爱的实相活出来，带给别人。 And so the form that takes, the job that is for you can change over the course of your life. And you want to continue to go into your records and ask, you know, to really explore this, this issue of wha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For me to express love in the world at this point in my life. 你有了这样一个答案，它是一个根本的答案。那接下来你可以经常的在不同的时间段去问阿卡西记录，我 现在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当下是什么能够最能够帮助我成为爱的使者，来去传播爱的。那么这个就是无论你以后从事的工作跟现在一样还是不一样都不那么重要了，而是最主要的你去到了那个实质。 Sometimes our greatest service is to parent our children. 那有时候连我们没有工作，我们仍然是活在爱中，做光的做爱的使者的，我们可能只是在家带孩子，照顾照料家务。 Or to care for our aging parents. 或者我们是在照顾我们年迈的父亲母亲。 To help our husbands and wives. 帮助我们的配偶。 To maybe build a house or start a business. 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啊，那可能是去从事商业方面的经营。 In the course of our lifetime, there are so many ways to share the love that's in us. 在我们一生的体验当中，会有很多种的方式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能够成为那个爱的使者。 And so we use the understanding that our job is to love more than ever before as the benchmark for any activity we pursue in the world. 对，爱就成了我们的生命体验的一个标尺，它衡量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做我们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 Okay, good. Anybody else? 还有其他同学想分享吗？ 我来分享我的问题呢，其实是我想说的是，从我开始尝试着打开这个阿卡西这个声音记录的时候，我就这几次的做我都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我为什么要站出来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同学当中肯定还是有和我一样的感受的啊，所以我把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说出来，可能是会反映更多的一些同学的状态哈。我先说的就是我这一次来尝试着问这个问题，打开阿卡西这个记录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是没有太多的感受，我的头脑里没有像很多这个幸运的同学他的有画面或者有声音，我都没有啊。我进入阿卡西这个记录的时候，我尽量就是让我不要去思想，就是尽心去感受，不要去想，不要用我的这个潜意识或者是我的一种暗示哈来给我答案，我就去感受。刚开始是没有什么的，还是一样没有感觉，但是到后来有这么一种指引，它不是具体的声音，也不是画面哈，我不确定是不是阿卡西给我的，我不确定哈，但是它确实给我一个指引，和我之前自己问自己的那个直觉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现在我来说一下我的问题哈，需不需要先翻译一下？我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这一段生活很好，我就想到一个现在比较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孩子哈，我儿子他初二，不爱学习，特别懒散，然后就爱玩游戏啊，喜欢吃啊，喜欢玩啊哈，就是不会专注在他当下这个学习当中。我就在问我如何能帮助到我的儿子，让他勤奋的学习啊。然后我很快就有答案，我脑子里就有思想，就是说 你认为他是在享乐，其实他可能也很累。就是你认为他在享受，可能他在学习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如果他不认真学习，你想他的思想跑到外面去了，而他的身体在教室里，所以他是有点痛苦的啊，他是很累的，所以他不是很享乐的。你需要的是给他更多的爱和关心啊，这是我的直觉给我的啊。卡西记录呢，刚开始我就去感受，我不要去想，我不要去波动，好，我就去感受，没有到了最后有那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只需要保持你更高的觉知，更高的觉知。我不确定，这是因为我真的不确定，这还是我的思想，我的直觉，还是阿卡西记录给我的指引啊，我不确定，所以想让老师帮我分析一下。然后我说的就是刚才我的同伴哈，我的伙伴非常好，我想这也许是阿卡西记录给我的另一种答案，他告诉我这就是阿卡西给你的回答啊，你可能就需要这样去做啊，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做什么，更好的保持觉知，然后对他好，爱他啊。 And, I first wasn't clear whether that you know that answer was indeed from the happy report, but that answer was asking me to keep a conscious because myself, and so my partner. I would really continue to explore that in the record and really ask how your self-awareness will benefit your son. 好，那这是一个，好，谢谢你的分享。那你先你讲完了哈。 我要不我再说两句话可以？就是我想跟那个所有的同学，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就是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想分享给大家。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打开阿卡西记录的所有的一些经历哈，但是我就有这种信心，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可能我很快的就会感受到。 Okay. 大家也不要就是说没有感受的同学也不要有失望。可能后面的路可能会让你会有更多的感受哈。 好， 谢谢大家。 那你算是给我提问。这个同学分享到的有关他的两个答案的不同，老师给到他的一个回馈呢，就是那首先你这一部分的分享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就是再一次的去阿卡西记录里面去问你，保持自我的觉知如何能够帮助到你儿子，这中间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可能是你需要看到的部分。你如果觉得好奇的话，你可以去问这一部分，为什么阿卡西记录会给你这样的答案呢？那你想要看到你保持自己的觉知会怎么会帮助到儿子，这是你下面要去探索和发现的，非常好。 Thank you. When we work in the records, we often get guidance that points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But we do not get the entire message at once. 阿卡西记录呢，给到我们的那个指引和答案。 他常常是非常的，他是非常宽广的，他是来自于一个更深的更广的意识空间。但是呢，我们有可能在每一次得来的阿卡伊记录，在每一次的阿卡伊记录得来的答案，它是逐步的深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在一次阿卡伊记录把所有的答案给到你，不一定是这样。 Okay. And spiritually awakening people, the first step, the first and certainly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s self-awareness. 作为一个在灵性道路上成长的人，首先你要去建立的一个品质就是觉知。 But it is self-awareness to empower our ability to meet our soul-level responsibilities. 我们带着我们对自我的觉知，我们就能够在人性生活中不断的去发现、运用，并且活出我们内在的神性的力量。 Because indeed, as parents, as friends, as family members, we really do have soul level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people we love. 我们在这一次的体验当中，会有家人，会有朋友，会有其他的各种关系。我们正是借助于我们完成在这些关系中履行我们在人性生活中的责任，而不断的去发现并且活出我们的神性的这个实质。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spiritual quest is that we be more useful to one another, even though we're not perfect. 灵性成长呢？他要做的就是能够在我们的人性生活中完成我们应尽的责任，让我们能够服务于他人。所以灵性它是非常落地的，你就是要在这样的人性生活当中去活出你最高的神性。 Okay, and so this guidance you received to be aware of yourself is a beautiful starting place.To uncover new ways of being a more effective mother to your son. 所以，借助你保持这样一个对自我的觉知，你就会不断的去发现自己，不断的从你的内在找到那个力量，找到那个智慧，然后用这样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到你的孩子。所以这个答案。 And we know that is so important to you. It is deep in your heart to really be the best mother possible to your son. And you will be led in ways that will make this a much richer experience for you with many blessings and good guidance for your son as well. 那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对你的儿子肯定是有许多的爱的。我们，但是在阿卡伊记录里面，我们所得来的答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是你给你一个清晰的要做什么，但是它是去到那个根本、那个关键的，它是引导你、帮助你不断的去自我探索、去发现、找到那个最佳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行动的，他给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是最为关键的，然后是来自于更高的意识。 Okay, so when we are looking at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intuition and the records, we see that. That there really are both. They're both. I mean,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所以在直觉和阿卡西记录之间呢，我们会看到他们有某种的相似性，不是说这两者完全是相反啊。 Okay, So often,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intuition is similar or related to the information or the guide and the guidance from the records. 你们会发现，直觉给到你的答案与阿卡西记录给你到你的答案呢之间有相似性，有关联性。 It is, however, with the intuition, it is simply limited in scope. 但是呢，你最终会发现，直觉给到你的那个答案呢，它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Okay. The intuition comes to us through, and this was a very good insight you had, through the energetic patterns that we already have. 那刚才那个同学呢，他的那个他的发现非常的好，的确，那个直觉呢，它常常无法脱离我们原本已经有的那个心智模式。 Okay, and they are very much hel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lifetime. 而且它那个答案，直觉给到我们的答案，它所发生的那个背景，常常也只是局限于我们今生当下的这个体验。 Okay, now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intuition is held within the Akashic field. 那而且这个直觉给到我们的答案呢，常常会容易受到我们头脑的影响。 Okay. 但是即使是这样，直觉这样一个功能，它本身也是位于阿卡西记录那个空间的。 Okay, it is not separate. 阿卡西记录和直觉，它不是说截然的不同或者相反。那直觉呢，它是跟我们的，它是存在于阿卡西记录之内的。 Okay, the Akashic record, however, encompasses all of your lifetimes as human. 而阿卡西记录它里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它是全息的啊，全部的全。利息的息，它是把所有的信息都是作为一个点来看，然后可以让你从中去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And recognizes you as an infinite being with a scope. The range of the records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intuition. 阿卡西记录呢，它包含的范围就比直觉要宽广的多，它是无限的，它把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所有时间段的体验都是放在一起的，它是把用这样的一种视角给到你一个指引，它是更有关乎到你的生命体验的本质，然后在这个本质当中呢，你去探索，你会找到更多的指引和具体的帮助。 Okay.So when we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I want you to think the intuition would be this one light, one spotlight.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直觉与阿卡西记录的不同。现在在我头顶上有一个灯。 Okay, and it's a good light. 那这个灯呢，它会射下一束光来。 Right, we like it.But it's very, you see that it is a narrow range. 但是它再怎么照也只是一束光，它的能够到达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But it's very effective, but it has limitations. 这束光呢可能非常的强，但它也只能照到这么多的范围，就是非常有限的一个范围。 Okay. And the Akashic record is all the light that's in the room. 而讲到阿卡西记录呢，它就好像是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光，它是充满着每一个角落的，它是无所不在的。 Okay, and so with all the light that's in the room, we can see from there to there, we can see out the windows, we have a great, great opening. 你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就是看进入了这样一个无限的光的能量场，而在这个无限的光中，没有什么像你是隐藏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实相。 Okay, and what's very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more we work in our records, the better our intuition becomes. 那很有意思的是， 在我们运用我们的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啊，不断的去体验它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阿卡西记录，它会越来越多的合一。 Okay, it's as if the light of the records gets underneath your intuition and boosts it up. 你的直觉力会更加的敏锐，并且会更加的通到，它会通到更深的意识。就好像是阿卡西记录，在你对它越来越深的体验的时候，阿卡西记录那个光呢，会通过你的直觉力照射出来，而你的直觉会越来越接近于那个阿卡西记录所要传递和表达的。 Okay. Good. Good. Do we have any questions? 好，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Questions? Yes, please. In the orange. Yeah, yeah. And we'll get, okay, we have two people to talk. Come on. Okay. 好啊。我分享一个。这个时间可能稍微有点长， 好，尽量的 简单一点， 尽量的简单， 好， 最想表达那个部分说出来，那个过程啊，那个不用太夸 张。好，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对这个课程的理解。我是学校的心理老师，我怀着万般的忐忑，参加这一次的课程。我在前一天的晚上才和子慧联系报名。订票，并且我还想，如果没票我就不去了。不管怎么忐忑，我还是来了。当时我对这个课程的理解呢，就是会感觉它特别的神秘。哦，这个灵性的东西，我就有点害怕、担心、恐惧。一直到昨天一天，实际上我也没有进入课程。但是今天上午呢，我还是蛮有感觉的。我感觉这个阿卡西，我今天这两次的练习的感觉呢，就是阿卡西记录，我认为我感觉无非就是是另一种形式的冥想的通道，是在另一个能量场打开的这么一个通道。我今天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层面我感觉就和我做心理是很相通的，就是在我的直觉下，我问了四个问题。我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儿女，以及怎样处理我和我工作的关系？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做心理的这一块，我做的会特别快。就是说，儿子这个就是说放手，对妻子这个就是守护，你要用心的去守护老公。在儿女这方面就是一个孝顺。就是那个顺出的不是很顺畅，因为我这人笑还行，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太顺，要顶撞一下。然后工作呢，我这个学校工作也挺多的，然后就出了一个答案，就是尽心尽力。然后进入阿卡西记录之后呢，真的是挺神奇的，我还是这样四个问题下来了。结果直接他就给出了另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呢？哎，那时候就觉得一下子就打开了。 Mm-hmm. Very exciting. 接下来我再说两句。那么接下来我就问了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说实话，这时候真的是出现了画面，就是有一个山洞，就是有洞口是亮的。这时候有点下着雨，好像进了一点雨，结果一会儿就是很晴天，就阳光洒进这个山洞。这时候山洞里面就一只小兔子，它就出来了，在张望。这时候我又仔细一看呢，山洞的墙底下好像有一个小弃婴，这个小弃婴，弃婴，丢弃的婴儿。 Then a picture appeared, it's a cave in a mountain. And at first there was some rain, then the rain was gone, the sunshine, and I saw a rabbit jumping out of the cave. And later I saw an abandoned child in the cave. 所以山洞有个弃婴，对吗？ 嗯，有个弃婴。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对弃婴有了一个理解。我们三个在讨论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不是弃婴，但是我感觉那个弃婴就是我。当我站在老师身边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弃婴可能就是这么多年走过来，可能我要感觉我要对得起身边所有的人，我要做好妈妈，做好妻子，做好儿女，做好老师，可能我就丢弃了我自己。丢弃了我自己，这个弃婴不一定是生下来被丢弃，我感觉是在这么多年的生活中，我丢弃了我自己，我关注自己，不够。 So, Yes. Yes, but here's some good news. You already love yourself. Right? You already love yourself. That's how you got here.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Yes, yes, you're on your way. 你已经在那条路上。 See, every one of you, you already love yourselves. Don't worry. 所以你们每一位同学也是这样，你们已经在开始学习怎么样去爱自己，怎么样让你们的生命因为你们对自己的爱而发光。 Okay, you're doing so well. 你们每一位都很棒。 I wanna say too that what we learned here is that if you get some guidance or some insight in the records that is incomplete or unclear to you, you ask more questions. 那我想要再加一句的就是你们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如果有任何觉得还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继续就着阿卡西记录之前给到你那个回答继续的去询问。 Okay, every reading has within it the seeds of the next reading. 你们在每一次打开阿卡西记录里得到的那个指引呢，都是一个邀请，或者说它是一个种子，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它都是那些高龄们在邀请你进一步的去探索。那也，你上一次的那个问题，可能就是你下一次进入阿卡西记录就要继续去探索和发现的一些事情。所以，请你们留意这一点。 Okay, we w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working in the records is not an event, it is a spiritual practice. 在阿卡西记录里所有的体验呢都不是一些偶然的或者随机的发生，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建立起一个习惯，就是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所有的经历，所有的答案都你都去带着敞开好奇的态度进一步的去探索，那借助这样的一个习惯你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Okay, and I know that the monks really understand spiritual practice. 我知道你们在座的这些出家的师父呢，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律，你们知道怎么样一个能够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灵性的一个习惯。 As do many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yoga. 啊，还有一些在做常年从事瑜伽的这个练习的同学，你们必须要有很高的这个自律和觉知，才能够在你们的修行的那领域上能够去到很深。 Okay, that's very good. Okay, we have one more person I'd like to hear from.So it's been trying to talk all morning. Oh, hey. Oh. Okay. Here. Take a deep breath. 就是刚才在那个做那个直觉和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是进入就想睡眠的那种状态，这两种境界我根本分不清，就是很混沌的，是好像是分开的，但是又合成一体的。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一段时间从过完年吧，差不多就是一二月份开始，我就整个人处在一种特别懈怠的状态，对家庭也是这样的。家里头不想去打扫卫生，对工作也是特别的懈怠，然后对自己，包括。我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自己找到这继续像过去一样的那种动力，然后呢？ Your mojo. 因为可能也是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不同角色都有很多的期待，所以呢，刚才那个同学他说出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一下子就说出我心里头了，我把自己活得太幸福。 The student who shared earlier, it's so comforting to me because I do the share and I realize I have been neglecting myself for so long. 还有昨天练习的时候，就早上我觉得我就变成一个婴儿，然后呢看见我儿子在抱着我，我心里是特别开心的，可是我从他脸上看我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应付差事，并不是真正的爱，我感觉不到爱。 Yesterday, one of the exercises that show myself the baby, the next step, so that baby is done. I don't feel like anything bad is done to me. And it's just doing that at the front for me. Okay. Okay. All right.You know, the people in our lives love us, and they are so imperfect. 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人呢，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但他们还是在爱着我们的。 And we are so imperfect at loving ourselves. 我们虽然也不完美，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渠道对我们自己无条件的爱。 Because we're just human beings.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只是普通的人。 And the more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loving, infinite power in the universe greater than we are that loves us anyway, this is what can transform our lives. 从人性的层面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不完美当中，你可以去认识到你内在的生命实相，而这个实相就是你在灵魂层面上的那个完美属性。 We are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in recorded history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self-love. 所有表面上的看似的不完美的地方，都是帮助我们去到生命的深处，看到那个完美的实相。我们现在的这一代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爱自己，爱他人，然后并且把这样的爱能够活出来。 And we are here to really learn the spiritual practice of unconditional self-love. 无条件的对自己的爱，这是一个灵性的一个体验。我们正在学习去到那个体验当中。 To extend to ourselves kindness and respect on an ongoing basis, no matter how we fall short. 所谓无条件的爱，就是虽然我们在表面上看起来有不完美的地方，但它这些说的这些不完美，都是帮助我们去通往内在我们的完美的神圣属性。而当你看到你的内在完美的实相，你就会生出对自己无条件的爱。 So we're not talking about self-indulgence and selfishness. 我们在这里说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爱自己，当然不是说的你要纵容自己，然后呢去放任自己。 We are talking about honoring the reality of who we are so that we can be optimal transmitters of love. In the world, 我们讲在这里讲的爱自己呢，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实相，而因为这样一个实相的完美，我们开始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这一部分。而正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在实相，我们也能够把这样一个实相活出来，并且传播给其他身边的人。所以爱自己不是说我们要放纵，不是要随着自己的性子，而是要你真正看到爱自己的那个自己是什么，就是你原本的那个生命实相。在表面的不完美当中呢，你能够通往自己生命的最深处，找到那个实相，看到那个实相。 Many of us were raised to believe that it is holy and virtuous to neglect ourselves. I know that's how I was raised. 我们当中很多人呢，从小就接受了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牺牲自己，我们要否认自己，我们把自己放得越低呢，我们就越像一个圣人一样。 Right? And that's how my parents were raised. 连我都是这么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的，甚至连我的父母呢，他们也接受了上一代的这样的教导。 And my aunts and uncles and cousins. 我的那些叔叔们、阿姨们啊，甚至我的表弟表妹们，他们都是这样被 他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And everyone I grew up with, everyone took great pride in their ability to neglect and ignore themselves. 我周围的很多人，他们都引以为豪，都以此为自豪，就是他们不断的去放下，就是否认自己的那样一个需求，然后呢去忽略自己，他们都以此为准。 It's very funny today, but we really believe, I really believe, that if I treated myself poorly, I would be happier and God would love me. 我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为，如果我对自己不好，那神就会更喜欢我；如果我不断的牺牲自己，那神就会更爱我。 And I was wrong. 我错了，我这么想是错的。 Okay, so it is good to take good care of ourselves so that we can be more useful to ourselves and one another.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更好的去照顾好我们自己，更好的爱我们自己。只有我们去到这样一个体验当中，你才能够把那个爱活出来，然后用那个爱去支持别人。